谁是我？未记得，未记得。Yeah, yeah, yeah, yeah, 如流星，啊，失的伤了。这三千六百五十夜，十年后的路未再收，洒过的眼泪未再收，忘掉过去错失，忘了这刻，谁是我？但记得，但记得，笑啊笑，望啊望，曾狂野，啊，知不知？这三千六百五十夜， 似我哋清晨爽利嘅打头阵嘅呢首歌曲嗌醒你嘅，系吕珊嘅三千六百五十夜。早晨啦，时间五点十二分，今日嘅日子咧系三月廿九号，农历系二月二十七日，系星期二。今日咧天气方面咧，东北季候风咧正系影响广东。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，有几阵骤雨，不过晚上咧骤雨会较多，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。今日最高温度大概21度，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，离岸间中系吹强风。展望听日初时有几阵雷暴，星期四部分时间有阳光，日间相当温暖。本周后期再度转凉，也都有几阵骤雨。 让我轻轻地吻着你的脸，擦干你伤心的眼泪，让你知道在孤单的时候还有一个我。轻轻地对着你歌唱，

千千结等求，一求心里已怀千千忧，心结千万求。恨悠悠，心有情意万缕。 石修钟玲玲，心有千千结。 清晨五点半，香港电台由郭超同报道一节新闻。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话，在第五波疫情期间进行了287次围封强检，最近一星期的行动中，检测出的初阳比例有下降趋势，已经降至单位数字。他认为近期围封强检的经验对日后进行的全民强检有参考作用。对于上海在全市展开分区分批核酸筛查，林郑月娥说，每个地方的抗疫工作都有参考价值，而香港的特质是融通海内外，在抗疫方面要尽力做到通内地，联系海外。本港新增7685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，再多168名患者在公立医院离世。卫生防护中心说，公众假期将至，担心人流增加令疫情反弹，提醒市民如果需要外出，到郊外等人流较少的地方会比留在密闭空间好。医管局提到，目前仍然在分析死亡个案是否死于新冠病毒。至于在非公立医院呈报死亡个案入面，当局发现部分死者是死于新冠病毒，有四名死者则是离世时候带有新冠病毒。俄罗斯富商阿巴莫维治和乌克兰谈判代表怀疑曾经遭到落毒，现时情况良好。华尔街日报报道，阿巴莫维治和至少两名乌方代表出现症状，包括眼睛红肿、疼痛和流眼水，另外面和手部脱皮，但各人并无危险。报道不排除莫斯科的强硬派企图破坏谈判。阿巴莫维治近期经常穿梭基辅、莫斯科和其他谈判地点。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促请在乌克兰立即停火，他在纽约联合国总部说，俄罗斯和乌克兰持续一个月冲突，导致几千人死亡，1000万人流离失所，主要基础设施遭到系统性破坏，全球粮食和能源价格上升。他呼吁立即停火，以便政治谈判取得进展。财经消息，道琼斯指数报34955点，升94点。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575点，升32点。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：港元7.829，日元123.86，瑞士法郎0.935，加元1.252，人民币6.373，英镑对美元1.309，欧元对美元1.099，澳元对美元0.749，新西兰元对美元0.69。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922.68美元，卖出1923.23美元。天气方面，本港地区天气预报，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。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，有几阵骤雨，晚上骤雨较多，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，最高气温大约21度，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，离岸间中吹强风。展望明日初时有几阵雷暴，星期四部分时间有阳光，日间相当温暖，本周后期再度转凉，都有几阵骤雨。

这个都是为人为己的做法了。一旦確診之後都真的需要人幫忙的。除了政府之外，都有一些的坊間的助人的一些機構，大家都可以向他們求助一下。又或者如果你親朋戚友多，他們分別輪流去做支援都不錯。在這個時間，大家都要互相幫助。 郑秀文嘅《不来的季节》啊，头先讲紧就话啊，如果确诊嘅时候咧，咁啊，当然希望有关嘅机构可以帮得到啦，一啲物资啊，就系啲药物嗰啲嘢，同埋如果系提供埋食物啊，梗系好啦，因为佢哋都唔方便出嚟。虽然话系可以叫外卖，不过呢个时间叫外卖，有啲时候咧，佢哋都唔会拎到上嚟嘅。有啲嘅做法就系喺到楼下，你就要落去攞，咁呢个亦都系一个困难之处。点样行出去攞呢？所以呢个时候生活嘅我哋嘅星斗市民，好多嘢咧都系即系系令到你会好头痕头痛。点样解决好呢？咁呢排因为我啲唔同住嘅家人啦，又确诊啦，所以我就担起呢个任务。咁你亦都有啲系亲友咧，都系咁样嘅情况，就。去到摆低门口，然之后行开远啲嘅时间，即系行一段嘅距离啦，就冇咁近嘅接触啦，先至打电话，哎，你可以出嚟攞嘢啦，所需要嘅嘢咧就系摆喺门口啦，即系冇谂到要咁样嘅情况吓。以前你见到你嘅亲友或者去探访嘅时候入屋倾偈咁，而家就要去，因为呢个疫情，我哋嗰个嘅惯常嗰个嘅做法咧，已经系要转变啦。真系从来都冇试过呢啲吓，咁而最近嘅系我嘅亲戚啦，就两母子都系确诊啦，就最初妈妈确诊，跟住个仔未嘅，后嚟到妈妈就逐渐应该叫好啲啦，冇发烧嗰啲啦，咁然之后就到个仔都又确诊埋，同住一室咧就好难避免噶啦，一定会有呢个情况。咁所以个仔又即惊住，虽然大家都系确诊，叫做系。都是这个情况，但是始终你都是会有一些距离会好一点，在屋内里面都要尽量是做好那个的，不想再令到情况更加恶化。所以呢个仔就躲在房的，那妈妈就在厅的外面，但妈妈年事已高，成九十几岁了。咁其实都有少少嘅系不便嘅，因为之前啊跌过啦，后来真系发生系即跌亲，咁啊盘骨系裂咗，就去到医院先知。咁呢个时候咧，就妈妈就去咗医院啦，都系 call 白车嘅，咁个仔就唔跟得，因为就确诊咗，又去到个情况都唔能够亲自送妈妈入医院嘅时候，就好靠医护人员嗰个联络啦。咁喺即近期我所接触嘅时候，其实发觉啲医护人员真係好尽心尽力㗎。佢哋都尽佢嘅所能，喺即知道嗰啲情况之后，就即刻通知家人同你讲讲嗰个情况，同埋啲非常之有耐性啊。喺处都多谢劳苦功高嘅一啲医护人员，其实都尽佢哋所能去做嘢。我哋要做嘅就系点样去小心做好自己，希望唔好系令到自己又感染到啦。5:47，气温17度。难静穿，独看天大星，每夜繁星不见，每夜长照耀。愿此生长久，每夜如星闪照，每夜常在。漫长夜晚星若可不休，盲人怎么却不会永久？但愿留下时光辉，像星闪照，漆黑漫长夜。但愿人没变，愿此生长久。每夜如星闪照，每夜常。 夜晚星若可不休，问人怎么却不会永久，但愿留下时光辉像星闪照，漆下漫长夜，漫长夜晚星若可不休，问人怎么却不会永久，但愿留下时光辉像星闪照，漆下漫长夜，漫长夜晚星若可不休，问人怎么却不会永久，但愿留下时光辉像星闪照，漆下漫长夜。 但愿人长久呢、这个版本卢冠廷。早晨啦、啊、今日天气方面呢大致是多云。有几阵骤雨，晚上骤雨较多。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，最高气温大概21度，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。离岸间中日吹强风，展望听日初时有几阵雷暴。星期四部分时间有阳光，日间相当温暖。本周后期会再度转凉，亦都有几阵骤雨。而家室外气温17度，相对湿度82%。这是50年代的时候的名曲，吴欣欣《明月千里寄相思》，是跟亲人相隔千里的时候，只能够将思念之情托于明月去跟你去相寄。

医管局策略发展总监李夏欣。 隔离护理观察系统就会在确诊者认知到卫生署说你已经确诊了，就会收到一个信息的。那个信息里面有个连结 click 入去，那答了一些重要的问题呢，他们就可以登记成功的了。这些问题呢就最主要是分别了他是不是一些高危的群组。这一班有高危群组又有病征的人呢，我们在背后就会拿了他们的名单，就会主动打电话给他们。 我们要团结同心，打低病毒，打赢这场硬仗。 阿乐阿达阿里快伸手臂， 我是 Oscar 陶玉麟。疫情虽然严重，但是只要大家快点按规定去接种新冠疫苗，既可以保障自己家人和整个社会的健康，同行抗疫，一起战胜新冠肺炎。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打打， 香港电台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。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，由你做决定。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，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。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，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，钱佩卿清晨上嚟。 跟爸爸讲声早，跟妈妈讲声好，新一天多么好，好啦啦好啦啦，爸爸讲声早，和妈妈讲声好，重新一天多好。啦啦啦，精神爽利。 早晨六点两个字啦，咁啊气温咧就系十七度，预测今日最高就系21度嘅。今日咧都会有啲雨嘅，但系至多云，有几阵骤雨，晚上骤雨较多，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，最高21度，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，离岸间中系吹强风。展望咧，听日初时咧有几阵雷暴，去到星期四嘅时候，部分时间有阳光，日间相当温暖。到本周后期咧，又会再度转凉，亦都有几阵骤雨。现时气温系17度，相对湿度82%。星期二咧，大家可能都期待好耐啦，我哋嚟啦。 一日之计在于晨，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，健健康康在清晨。 三月份的尾声了，这个时间在钱佩卿身边的呢，就是中大临床生化博士、浸会大学中医学博士崔兆汉。早晨，崔博士。 阿千早晨，各位听众早晨。 又继续我们中医养生金句之症状鉴别篇，一路讲紧汗的问题。听翻个金句先吓。 临床症状多罗罗，中医鉴别辨清楚。 咁呢次咧就嚟到去第十三集啦。讲嘅汗咧，嗱，对上嗰几次咧就讲呢个自汗啦、盗汗啦、战汗同埋黄汗啦。今次系咩汗？ 绝汗咧？ 绝汗，我谂起绝望啊！ 啊，啱啊，就系气绝个绝啊！ 嗯，绝即系差唔多系最尽头咁嘅意思噶咯，嗬？ 冇错，都系全身性出汗。咁呢个绝汗咧，就话病人去到病情危重嘅阶段，好大量出汗，出到咧。好似啲露珠咁，又或者咧，好似咧成身出油咁样，淋漓不止嘅，咁又叫做漏汗啦、脱汗啦，或者汗大泄等等。 脱汗即系好似虚脱嗰啲意思啊？ 冇错啦，嗱，中医临床上咧就可以咧就见到有两种症候嘅，第一个就系阳气欲脱，第二个就系气阴欲绝啊。 咁第一个嘅阳气欲脱系点咧？ 麻烦阿浅同我读一读呢段《黄帝内经》所讲嘅说话先。 六阳气绝，则阴与阳相离，离则就你发泄，绝汗乃出。 嗱，指出喺病咗好耐或者去到重病嘅危重阶段啊，个病人嘅阳气咧都就嚟散晒冇噶啦，因为阴阳系互相扶持噶嘛。咁而家咧你冇晒啲阳气， 啲陰咧就無所依附啦，陽氣就不能斂陰，拉唔住啲陰，咁所以大家咧就係要分手啦，陰陽離缺。 係 嗱喺呢個時候陽氣欲脱啊嘛，咁就會出汗出到咧叭叭聲淋漓不止嘅，咁咧亡陽啊，即係陽氣冇嘅時候咧，嗰啲汗咧就好似露珠咁嘅，就好清晰嘅，同埋摸落去凍嘅，個病人咧就係好怕凍啦。卷埋好似蝦碌咁樣， 即係有時我哋凍咪即係縮埋一嚿咁樣咯。 冇錯啦，咁咧手腳咧都冰冷啊，冇曬精神啦，面色有蒼白，呼吸好微弱。如果你把下佢啲脈咧，我哋話脈微欲絕啊，即係好似就嚟冇咁嘅。 嗯， 嗱呢啲咧就叫做亡陽現象啦。 嚇，陽光嘅陽啦，亡就滅亡嘅亡啦。 冇錯啦，即係冇陽氣啦。 嗯，咁醫治嘅方法會係點咧嚇？ 嗱，亡陽啊嘛。咁所以治法就係要温阳，因为啲阳气就嚟脱散嘛，所以要固脱。 咦，咁我諗下，如果佢又怕冻啦，又俾啲阳佢暖炉有冇帮助呢？ 俾都冇坏嘅，你好过俾个冷冰冰嘅环境俾佢啦，係咪？温阳固脱，仲要回阳救疫啊，因为呢好危急啦嘛，所以呢要将佢拉返转头。 嗯， 我哋其实喺大汗篇嘅时候呢亦都讲过亡阳症。都是同一个症候嚟嘅。 系，咁现代医学又点睇亡阳嘅绝汗咧？吓， 嗱，现代医学认为咧，亡阳出汗就显示病人嘅交感神经兴奋性咧就非常之低下啦。而我哋出汗嘅时候咧，本来有啲生化物质就刺激个汗腺发汗，发完汗啦，温度正常，咁亦都咧身体有一种酵素就会分解呢啲生化物质嘅。咁但系喺呢个情况之下咧。那種酵素的活性就降低了，就無力阻止到這個病人出汗的。 是，那第二種氣候叫做氣陰欲絕又怎樣呢？ 這個氣陰欲絕的症候和剛才說的亡陽症幾乎是相反的。 是， 是由於因為嚴重的病症引致個病人發高燒，出很大汗，出很多汗，又或者令到個病人很大量的嘔吐，吐瀉得好犀利啦，又或者咧大失血啦。咁另外一個情況就係咧，佢病咗好耐，我哋話久病傷陰，耐嗰頭咧成個人陰乾陰乾，冇曬啲陰液。咁咧，我哋話陰液嚴重耗損，就出現咗一啲叫做陰血嘅狀態，即係陰液冇曬啦。一係就大失水啦，啲津液冇曬啦；一係咧耐咗咧消耗曬啦。 嗯， 咁又調翻轉頭啦，因為陰冇曬啦。陽氣就無所依附了，那就會浮散而出了，跟住出現一個惡性循環，就是陽氣又浮散流失了的時候，那些陰液更加無以化生，即是不能夠再製造出來了，越來越用盡了，所以就出現氣陰欲脫而陽氣欲散這種危象了。《黃帝內經》這麼說過的， 津脫者就離開汗大泄， 嗱，呢個時候所出嘅絕汗咧，就係亡陰嘅現象，同頭先所講嘅亡陽咧，真係啱相反嘅。 嗯，咁主要嘅症狀係點樣噶？ 除咗大汗不止，佢出汗咧，好似啲油滲出嚟咁嘅，啊，油淋淋嘅，摸落去咧好熱嘅，係即係黏手嘅。咁個身咧，梗係滾滾興興啦，手腳都好興嘅，個呼吸好急促。个人咧都系好攰啦，吓冇晒精神噶。 嗯，咁医治嘅方法又点啦？吓， 我哋咧就系要益气固脱啦，即系补下气啦，一定要大补佢嘅气，同埋咧就系等佢唔好咧进入一个非常虚脱嘅阶段啦。 嗯， 仲有育阴生津啊，育阴即系养育啦，滋阴啦，制造多啲阴液，多啲津液，咁嚟咧补充翻嘅。 嗯，咁现代医学。又認為呢個亡陰嘅汗係點樣嘅咧？嚇， 亡陰嘅汗咧就顯示病人係嚴重脱水嘅啦，水液大量流失，而佢嘅交感神經興奮性咧雖然會代償性加強啊，但係咧都係無力壓止佢發汗嘅。 嗯，真係希望大家唔會有呢個絕汗啦嚇， 係因為都比較絕處逢生啊， 係比較危急嘅嘢。咁絕汗會唔會都有啲古仔咁啱係講絕汗咧？嚇！ 啊，呢個古仔咧就係講絕處逢生噶啦。 係，好啊，好啊。 嗱，我哋話病人出絕汗，唔理你係亡陰或者亡陽，都係危象嚟噶嘛，就顯示咧個病情係危在旦夕，隨時咧都有生命嘅危險嘅。嗱，講起危在旦夕咧，原來呢個成語係有典故嘅喎。 嗯， 佢出自咧西晉 陈寿嘅《三国志吴书太史慈传》啊，系咁讲嘅： 金管亥暴乱，北海被围，孤穷无援，危在旦夕。 太史慈啊，系一个复姓嚟嘅，姓太史叫阿慈啦，佢字子义，有义气个义，东汉末年嘅人嚟嘅。 嗯， 个年份就系166到206年。 咦，即系40岁到嘅啫喎，吓 咁上下啦。 嗯， 当时咧群雄割据，太史慈咧自细就家境好贫寒噶啦，好彩咧得到一个咧大家都熟悉嘅人物。孔融接济佢。 哦，孔融让梨嘅故事大家一定读过啦。咁原来佢个人都真系系咁有爱心噶吓。 系一个好人嚟噶啦。 嗯， 孔融咧一路咧就接济太史慈佢嘅家庭，令到佢生活上有接济啦。 嗯，即系冇咁担忧先啦。 系啦系啦，咁啊可以咧一路成长。嗱，长大咗之后咧，太史慈就练得一身好武功。佢无论射箭骑马咧都好叻嘅。发生咗黄巾之乱。孔融呢就被围于刀枪呢个地方， 嗯， 形势好危急。太史慈佢阿妈呢就同太史慈讲：，喂，你快啲去救下孔融啦！ 系要即系救呢个恩人啦，吓。 冇错啦，吓太史慈梗系会去啦。佢就偷偷越过咗咧刀枪嘅封锁线，就一个人呢潜入咗刀枪，就见到孔融， 嗯， 咁就向孔融请缨，话佢单人匹马可以出城呢向刘备求救嘅， 系。 太史慈就带住两名骑兵，哇！一打开城门就向啲敌人冲过去啦。 嗯， 城外嘅啲围军突然间咧见到咁样嘅行动，就吓傻咗喎。 系， 都唔知点样反应啊！呢个时候说时迟那时快啊，太史慈咧就用箭一射就射中两名敌兵。 系， 跟住咧即刻嘅飞快咧翻翻入城内。 咦？呢头出嗰头翻翻入去啊？ 系啦，飞快咁咧翻翻入去啊！跟住嗰几日咧都系咁。 系。 一开城门就冲出去，射一两个又入翻去。 吓，即系如是者系咁做。 冇错啦， 做咗几日？ 做咗几日噶？嗱，啲敌人咧以为咧，只不过系一种扰敌嘅战术，咁咧过咗两日就放松咗警觉啦。 系，通常都系咁啦，都睇睇惯咗啊嘛，咁啊松懈咗啦，系嘛？ 冇错啦，嗱，到咗第五日，太史慈咧都系如此者般咁冲出去。 嗯， 今次就唔同啦，佢突然间咧就快马加鞭。就一路咧冲出重围， 呢次唔翻入去啦，就继续向前冲吓， 一直向前冲。 嗯， 啊啲敌人咧一时就乱咗阵脚，就唔知佢想点，个个都闪开，竟然咧就腾出咗条路咧，就俾佢冲咗出去。 系， 哇！到醒觉嘅时候咧，想追都追唔切啦。 嗯，所以有时真系要有啲计啊 吓。系啊， 好啦，咁啊跟住咧，佢就冲咗出去，最后就见到刘备啦，系咪？ 冇错啦，就同刘备告急啦，就指出呢、這个。北海上啊，即系孔融啦吓，就被围，孤军无援啊，危在旦夕，而且咧就递上咗孔融嘅亲笔信俾阿刘备睇啦。咁啊，请阿刘备咧就派兵去救孔融嘅。咁刘备睇完信，知道件事，就即刻咧就派咗3000嘅精兵，同阿太史慈咧一齐去到刀枪，就解咗呢个围城之困啦。 嗯，原来危在旦夕就有呢一个典故吓、哇，真系十面埋伏。伏住阿孔融咁样，即系唔知点样去脱身，系咪啊？ 冇错啦，啊十面埋伏都好紧张噶嗰个音乐 吓。啊，我系谂起即系粤语片年代好多啲武侠片咧，都紧张嘅时候咧，就梗系噔噔噔嗰只喺十面埋伏。不如一阵间咧，我揾呢首嘅音乐咧，等大家可以感受一下，好嘛？ 噔俾我哋听下啦。 好啊，好啊。咁啊呢个时候咧，咁我哋睇翻下有啲咩嘅防疫嘅汤水啦。其实因为呢排咧。个疫情亦都系告急咁滞啦，系嘛？大家都要揾下啲良方，点可以保住自己啊？嗬， 冇错。今日介绍一条咧仿北京市防疫茶，够一人量嘅。 仿北京市即系模仿北京市嘅一个防疫茶咁解啊？ 冇错啦，啱啱咧我同大家解释一下嘅。 好啊，咁啊先嚟，到底有啲咩材料？点样做咧？吓 个成分咧系桑叶、杭菊、黄芪或者叫北芪啦，同埋桔梗各十克。头嗰四种药各十克， 嗯， 陈皮同埋甘草各三克。 点样整咧？ 嗱，将材料略略冲洗咗啲陈污啦，咁就用四碗水猛火煲滚咗先，收慢个火，煲多半个钟、就可以饮用得噶啦。 系，咁个主要嘅功效系帮到啲乜咧？ 桑叶疏散风热，清肺润燥；杭菊又系疏散风热，解毒散肿；黄芪补气升阳，固表止汗；桔梗。就可以宣肺驱痰， 开阴利咽，陈皮健脾理气，燥湿化痰，甘草健脾益气，清热解毒，止咳驱痰。夹埋晒呢啲咁嘅药材就可以咧，有清肺驱痰、固本防疫嘅功效，可以经常饮用嘅。 嗯，咁即系而家咧大家都受紧呢个疫情之困啦，就饮定呢啲系即系打下底先系嘛。咁你又讲话仿北京市系点样样咧吓？ 嗱，最近咧我参考过一份文件，嗰份文件叫做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各地防治中药处方汇编》啊。入面有晒全国十几个省市制定的中药配方，就分开预防类和治疗类的。今天提出这条呢就是属于预防的配方，是由北京市中医药管理局制定的。原方呢它有麦冬三克，我就用桔梗十克就代替了麦冬，又加入了甘草三克。这两样东西甘草桔梗组成了伤寒论医治喉咙痛的基本方，后世呢很多医喉咙痛的方都是这样发展出来的，再配合了其他原有的药材，不过都加大了分量的，就组成了这条仿北京市防疫茶。 这个非常好，而且很多人呢都说当是阳性的时候呢喉咙不舒服的嘛，又咳又喉咙痛这样。 是啦，其实这条方是适合普通人群作预防之用的， 是 几乎个个都饮得的。 好啊，唔该晒。咁又有冇啲防疫小贴士提供俾我哋咧？ 嗱，一路咧啲小贴士都介绍点样防疫嘅汤水啊，或者有啲乜嘢嘅其他方法。今日咧就照顾下大家嘅心理啦。因为喺呢个疫情之下咧，因为第五波尤其是啊形势咁严峻啊，所以市民大众咧，大家咧时时都好担心啦，惊惶忧虑啦，系咪？咁咧啲负面情绪咧就好似阴霾不散，有见及此。香港心理卫生会社区教育部就从2022年3月1日开始咧，提供咗一项名为《亦要关心情绪支援电话热线服务》 啊，《亦要关心》呢个就系疫情嗰个疫啦吓， 系啦。 我睇翻嘅资料咧，就我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啦。佢哋嗰个服务时间，其实大家就可以打个电话同佢哋倾下偈。因为其实咧，我谂最紧要就系有人安抚下你嘅心先啊吓。 系啊， 即系如果系你独居嗰啲更加添嗬。 系啊，情绪稳定系好紧要嘅。 嗱，个电话咧就系985108549851054，佢哋可以同你倾偈听电话嘅时间咧就系星期一至五。但是礼拜四就特别啲嘅，咁大家系记住礼拜一至三同埋礼拜五嘅时间系超过15000嘅啫，咁你可以打去同你倾下偈啦。而星期四咧，佢哋嘅时间就系喺2点后开始至到10点钟，都可以打佢同佢哋倾下噶，或者睇佢哋有冇啲咩可以帮到你咁样嗬。 系啦，嗱呢条热线咧，由该会啊从事社区精神健康服务嘅专业社工负责接听嘅。如果你自己或者你亲友咧，因为呢个疫情受到困扰，个人咧个情绪咧好唔稳定，就可以打呢个电话咧同佢哋倾下偈嘅。 其实咧就呢个会都有好多定期一啲嘅健康嘅资讯俾大家噶，嗬。 系啊系啊，佢哋嘅社区教育部亦都喺社交媒体设咗一个专页，时时咧就提供一啲有关疫情嘅专题嘅。咁就发放不同的心理健康资讯，大家都可以留意的。 是啦，再讲一次电话，如果真的有什么需要可以打去给他们，有什么方法或者他可以指引下你，这样有些社工嘛。电话是985108549。下个礼拜会讲什么呢，崔博士？ 下个礼拜我们就转去讲局部出汗了。讲完全身出汗就到局部出汗，特别是个头出汗。 是满头大汗的嘛。 是啦。 好，今下个星期二再见崔博士，我们听下十面埋伏紧张的音乐先。拜拜。 拜拜。

補償俾港鐵，然後取消可加可減機制，改為同通脹掛鈎嘅方式計算。有學者就有唔同嘅意見，一陣聽下。 第五波疫情已經累計超過7000人離世，當局尋日就交代啦。咁當局就話咧，遺體儲存空間已經係增加超過4600個，咁而認領遺體嘅程序亦都加快咗。過去兩個星期咧，亦都啊係有多咗呢一個嘅棺木咧，係嚟由內地運到嚟香港。我哋係訪問咗殯儀業界，了解實際運作。 伊利沙伯医院有前线医生说，他们成为正收治新冠病人定点医院之后，资源有改善，近日确诊数字回落，严重个案亦都减少。医管局就说，会视乎疫情的发展，研究逐步重新开展伊利沙伯医院的其他服务。留意稍后的特写环节。 洪水橋隔離設施在本月17日正式啟用，就是主要是集中處理需要隔離